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欢迎回到来自五星的你，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 上一集八九草跟我们描述政治迫害的伤痛及家族的记忆如何塑造他的人格，并影响他如何认识中国这个国家。他离开中国，决定不做一个中国人，要摆脱原来的生活方式，去寻找未来的可能性。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认识八九草的政治漫画，我非常推荐听众先到本集的文字介绍看他的作品连接。他这十年来的作品都很有趣，题材不止西藏、新疆、天安门、台湾、香港、缅甸。 我觉得艾薇薇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他像一个傻逼一样站出来，可能当时当刻我就是想做这个傻瓜，然后我要站出来。 今天八九草将跟各位聊聊这十年来的经验，他为什么用版画的形式创作，是什么原因让他踏出匿名的身份，中国警察如何威胁他和他的家人，而现在艺术对他的意义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当个傻瓜冒着风险站出来。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歪平妹，本集延续上一集的采访，采访时间为今年三月。 你在选择画的风格或是媒材的时候，有人是从素描，有人喜欢水彩或是油画，你怎么去选择你要从哪边下手？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常常浪漫化艺术家，觉得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选各种各样的媒材，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经验来说，最最重要要考虑的是成本问题。 嗯， 就你买一张纸，如果你只用铅笔的话，那一定是最省钱的。你买一个 tablet 这个数位版，然后你通过这个数位版或者 digital art 那个也是最省钱的。 嗯， 所以我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网上的这些讽刺的艺术或者漫画，他们就是 digital art。那 digital art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模仿在现实艺术品中的不同的媒材，不管是水墨的也好，油画的也好，素描的也好。那其实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个版画的木刻版画的那种表达的方式。我想台湾的朋友应该对于木刻版画，特别是政治性木刻版画会相当熟悉，就是有一幅关于二八事件的木刻的版画。 对， 那其实说来也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大陆的左翼的艺术有一定的渊源。然后再往前推呢，其实它最开始可能要从一个德国的艺术家，他叫克勒惠芝 Korowitz 开始说起。那这个艺术家当时是德国的一个左翼的艺术家，她是一位女性。她的丈夫是一个医生，然后他们家住在柏林的贫民窟，他们一直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呢，克勒惠芝女士她就一直用她的艺术去表达这些生活在贫民窟里人的苦难。那她所用的媒材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木刻的版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版画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你只需要有一个刻刀，然后有一个木板，然后有纸，你就可以大量的印刷，然后分发给穷人，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不是我们常规说在画廊里面看的艺术品啊，它可以是抗争的艺术啊，就是那些穷人可能就直接拿着这些画就上街了，他就可以完全表达他的政治的诉求。这种形式的艺术其实非常左翼的艺术，当时就是被中国的一个作家鲁迅他所相中，他觉得哎，我很喜欢克勒惠芝的作品，我要把它带到中国来，所以他就是托人在欧洲买了有好几幅克勒惠芝的这个版画的真品。然后他大量的把他其他的作品，包括他当时的自己的这些左派的刊物，去介绍给所谓的中国新青年吧， 中国画家。 对，然后这个风格就被整个左翼的，或者说是后来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共产党所吸收进来。那大陆沦陷之后，对共产党执政之后呢，本来是用于反抗强权，为这种可怜的人，为这种穷人发声的这种艺术形态，就变成一个政治宣传的艺术形态了。 对， 它就变成一个工具了。所以我在我做这个政治艺术的开始，我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我想把这个风格带到它原初的那个为穷人和苦难的人做声援的状态。然后我通过这个风格，木刻版画的风格，去讽刺中国的现在的政治，去讽刺中国的领导人。 那其实就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戏剧效果和落差出现。 对， 因为现在我觉得可能如果你不知道克勒惠芝或者阿尔巴那些版画的话，你只是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文革式的中国的红色的宣传的口号。 是， 那我的作品你可能第一眼你觉得哦 OK 这又是一个中国或者朝鲜的什么官方宣传，但是如果我就想你看进去的话，你就发现哎，其实它是跟我的预想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这种落差其实是我觉得会抓观众的眼球，也是可以起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效果。那在我做这些政治漫画的初期呢，我是大量的采用这个风格去做，包括在色面的选择上呢，我也是会把它集中在红色、黑色还有白色。因为我觉得整个中国的状态可能就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说清楚的，其实非常沉重，有这样的一个黑色，然后有所谓的鲜血和革命的红色或者共产党的红色，然后白色可能只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希望，因为我觉得人总是需要希望。所以可能我一开始的漫画会相当多的只有这三个色彩，但现在其实我也非常厌倦这个风格了，因为可能也做了有10年的时间。 对， 所以在探索其他不一样的形式和色彩，包括后来有比如说帮助香港的抗争做了大量的作品，那他们的抗争就有很多的色彩，比如说有很鲜明的黄色，有这个 小熊维尼， 对对，小熊维尼的黄色。所以可能现在你在看我的作品的话会多相当多的颜色，因为我觉得我关注的点也从仅仅是在中国然后扩大到香港或者台湾或者澳大利亚，或者包括现在比较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关注是缅甸的这个抗议的情况。所以对，风格就是一直在流变的。 所以从最一开始你在为那个撞车的事件画的时候就是用这种版画的风格。 对， 那刚刚八九草提到的就是228的版画，其实那个画家也是受到鲁迅的影响，那他是从中国四川来到台湾的一个画家，他叫黄荣灿，那他也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画最后被定罪枪决，其实也是蛮讽刺的，因为他画的画作也是为了要帮底层的民众去反映这个现况，可是最后一样是被当时的政府就是压制这样子。那八九草后来大量这十年来都是用这样子的版画去创作，其实如果听众去搜寻按图片画应该会满满都是红色。 对， 那你那时候会把自己的作品发到新浪微博上吗？就是你其实主要那时候的一个发布的场域是在微博上吗？ 没错，因为刚刚我也提到当时的网络管控没有现在那么先进在国内，所以其实言论的生存空间还是比较大。当时我觉得中国有其实蛮多活跃的政治的漫画家或者艺术家，至少在微博上，因为我们都几乎是形成了一个小的群落，可能我们会约好画同样的主题，然后在同一个时间把作品发出来，就像一个沙龙一样，像一个沙龙一样，然后我们会互相支持，会互相介绍给彼此的这个 follower 或者所谓的粉丝，让大家来一起看这些画作。当时就是非常活跃的一个状态，但很快这个情况就结束了。我们的账号先是作品被大量的删除， 对， 然后我们的账号开始被禁言然后账号开始被删除。那当时大家其实还是在做一个反抗，就是我们可能会去注册许多的账号然后作为备用，那一个被删除一个马上就会可以启用，但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中国政府他很快发现了这些我们在用的小伎俩，所以他就开始大批量的封号。他可能是从 IP 地址，就是他知道你的这个电脑有一个独特的地址，他就会把你跟这个地址相关所有的账号同时删除。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对创作非常大的挫败感，因为你做一个东西你是希望表达，你希望得到反馈的，当你没有一个有效的平台去继续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你的创作的热情是会有一个打击的，那其实很多人就不做了。包括后来微博上也有掀起对于所谓的大 V 或者 KOL influencer 的一个严打吧，许多人也在这个政治运动当中受到了迫害，那继续去做的人就越来越少，然后我们这个群体也越来越少，生存的空间也越来越少。 了解。 那个时候我就放弃了微博这个平台，到后面 Twitter 上面。 那大概是几年的事情，就是你放弃，因为你不断的被炸号，不断的被封锁。 应该13年左右吧，习近平上台前后吧。对， 因为刚刚提到就是2011年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公民会在网络上讨论，其实那时候的新闻自由也相对开放很多，会有一些调查报道， 是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中国难得一见，就是有一个新鲜的空气进来，可以好像有点希望。可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不见了，包括网络上的，不要说新闻自由，网络上言论自由也空间变得非常少，所以你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把战场转到 Twitter 上面。 对，因为就是国内的网络已经没有任何的空间去表达东西了。其实我在一年的时候那个已经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尾巴了，我觉得可能08年的前后，就是艺术家艾未未他特别活跃的那个年代，他才是一个最开放的可能的时代。 嗯， 当时也跟奥运会有关系，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把他做一个面子工程， 对， 想通过他来向全世界说 OK， 我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是一个现代的国家，我跟你没有区别，你看我们的社会多宽容啊，多自由啊，所以可能是带有这种 宣传意味、 思维和宣传的意味，所以他暂时的放开了。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他是非常的狡猾的，他有很多的这种欺骗性在。那我觉得当时短暂的开放可能也只是这种欺骗性的延续吧。当然后来习近平上台，他是一个非常强权手腕，但是我觉得必须要了解的就是并不是说中国正在越来越好，然后他上台了一切都变坏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轨迹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他的个人的一些个性，中国变得更坏了，而不是说中国变坏了，这个是有个细微的差别。 哦，了解。所以就你的认知来讲，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就是 对 言论自由的空间都是有个限制在，红线也是都有，只是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因为他的执政的方式比较强硬，所以让事情变得更坏，但是在整个情况下都是一直在坏的一个基准上面。 对， 了解。 还有科技的，我觉得科技的助力对于中国的现在变成一个数字集权嘛， 监控实名制， 对， It's like a digital dictatorship。 所以一年的时候它的网络管理技术达不到它的要求，就是不是说它不想管，而是它管不了。 哦， 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有所谓的网格化的管理，每个人必须实名制，包括 AI 对于大数据的分析，所以它那个网络管控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了。然后成本降低了，效率提高了，所以表达出来的就是好像网络管控更严格了，其实不是，之前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做不到，而不是不想做。 了解。所以透过了科技，透过了技术，在网络上管控可以更快的让他不想要听到的声音消失，也可以更快找到他想要消失的人，然后帮他消失。 绝对是，绝对是。对， 了解。那我们知道巴丢草开始创作之后，因为他的作品开始，应该说他的最一开始的第一张图就是在抨击中国，然后之后也是针对各个中国的人权事件或是社会事件去创作，所以已经被中国政府盯上了，因为他的微博也是不断的被封锁，所以他现在是以那个 Twitter 为主要的媒介在传播作品。那你过去以巴丢草做匿名是为什么？ 其实就是很明确，巴丢草，包括有的时候朋友会问我为什么你要叫做巴丢草。 对对对， 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可以匿名，所以巴丢草这三个字是我随机的找的三个字，它就是一个随意的声音。那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艺术的思潮，它叫达达主义。达达主义是对一个当时的这个主流艺术的一个背叛，或者对于艺术商业化的一个背叛。然后他就做了许多颠覆性的事情，比如说随意的翻开一本文学作品，在里面找一些随机的词，然后把它组成诗句。其实我这个名字可能就是 有这样意味在。 对，是在模仿他们。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一旦我的身份暴露，这个中国政府一定会找我的麻烦，甚至是找我朋友还有家人的麻烦。 对， 所以匿名性对我来讲是一层保护。因为在我没有做这些艺术之前，我可能会去看国内艺术家的生态。 对， 那像艺术家像艾未未，他当时已经被警察打然后他的员工被抓起来，包括最后他自己失踪81天，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在一个所有都是软包的一个隔绝的空间里受尽了这种屈辱，还有折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是有可能发生在任何的艺术家，那我就觉得匿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了解。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后来可能很多人会 把我跟 Banksy 那个英国的艺术家去做一个比较，然后他们会说，哎，你是不是匿名，这样显得比较有神秘感，是一个噱头。然后我就想说 OK 啊， Banksy 如果被知道名字的话，英国警察会拿他怎么样呢？最多就怪他在公共场合涂鸦破坏公物吧。然后 对， 然后这个跟中国的现况真的 情况天差地别， 对，没有办法比， 是不得已的。 对，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就随便用了一个名字，就拔丢草，然后就开始用这个名字闯天下。那为什么会在2019年六四的周年纪念日上面用真面目给大家看你本人是谁？你不怕了吗？ 对啊，怎么讲，其实当时的前因后果呢，是因为18年年末呢，我是要在香港开一个个展，个人的艺术展。那那个展览呢，其实是我第一次开比较大规模的个人的艺术展，包括当时有许多的像媒体Hong Kong Free Press 得到他们的支持，包括有大赦国际的支持，以及应该是叫无疆界记者的组织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是一个非常 high profile 的 project， 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高调的，然后也吸引很多关注度的这样一个活动，而且是在香港。那其实当时对于香港的概念就是它还是一个自由港，它是一个可能言论自由的飞地，但是是我可以去到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 对， 所以就想把这个展览做到最好包括在开幕式我们也邀请了像有黄之锋来参加，还有俄罗斯的这个非常出名的意义的乐团 Pussy Riot，然后他们也有两个成员会来参加开幕式，所以整个展览就变成一个非常瞩目的活动。那么很显然这个瞩目在中国政府的眼里来说，它是容不得这粒小小的艺术沙子， 他觉得是挑衅。 对，所以当时可能在应该是在展览开幕两天还是三天的晚上，那我就突然接到我家人的来电然后他们说他们在中国被警察骚扰了，我有亲戚被警察带到了警察局然后进行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审问，然后传达的消息就是中国警方知道拔丢草是我，毫无疑问他们的要求就是这个展览必须要取消然后我必须要听从他们的安排，不然的话呢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会付出代价然后第二天他们又继续去找我其他的亲戚等于是一个一个人的家门。那中国有所谓的户口本嘛， 对， 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个亲人其实警方都可以完全的掌握。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对于我来说有两点，一点就是这个展览其实它的安全性受到很大的威胁因为不只是我个人，还有所有帮助我布置展览还有宣传场地的在香港的朋友，因为他们其实那个处境，尽管当时香港还是保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是也已经发生了比如说有书商被绑架，这个桂明海还有李波这个事件， 对， 所以就不只是我个人的安危，还有我的这些帮助我人的安危。然后又过了一天，就是开幕的前一天，这个警察就再一次联系到我的家人，然后传递消息说如果展览不取消呢，他们就会派中国的大陆的警察到香港到开幕式来参加。 抓你吗？ 不是来抓我，那就说他们会来看着你那这个消息等于对于所有的在香港的这些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赤裸裸的威胁。 对， 我们必须明白，其实中国大陆的警方不管你是什么国家安全警察也好什么都好，当时在没有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Law 之前，国家安全法之前，他们在香港是没有任何的权限，他没有执法权。 是， 所以当时那个事件对于所有的香港朋友来说是非常错愕的一件事情，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那最后就很遗憾，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集体的决定把这个展览取消了，我们就没有办这个展览那但是这个风波对于他们来说展览结束就结束了，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这个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对， 我的自认为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匿名的保护层已经被完全剥离了那我就面临一个抉择，就是我到底继续匿名还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从那时候你才知道你的匿名其实一开始可能很早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知道你的。 应该不是很早之前，但是应该是在这个展览不久之前因为我自己还是非常小心的， 但是我在这个开香港展览之前呢，我开始做大量的需要跟别人交流、跟别人互动，来让大众来参与的活动，比如说之前做的 When Tankman 和 Tankman， 就是大家来模仿六四坦克人的这样一个活动。 嗯， 那其实需要我联系大量我原来不认识的朋友，让他们来参加。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风险的把握，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知道和参加，我必须去放低我的这个警戒。 嗯， 那每一次的这个联络都可能是一个身份或者个人信息泄露的点，所以可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如果我想要去做更有影响力的作品的话，那么我被中国警方知道的这个风险必然是会提高的。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也是比较失望的，我觉得其实整个中国艺人士的这个社群的状态也并不是那么的好。 嗯， 包括有一些个人啊，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私愤去做一些报复的事情。我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资料是被一个非常知名的艺作者所公布到网上，然后因为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点可能是我的身份一个最大的暴露。 哦， 对， 可以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事件吗？ OK， 我对于艺人士这个群体的态度一直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问题，不应该说互相护短。 对， 当然我也很欢迎别人对我自己的批评。那当时是发生事情的背景是，我当时在柏林，然后我在艾薇薇的工作室，做一个平面设计的这样一个员工。 嗯， 当然我不是以芭丢草的身份加入，我只是以我自己一个 graphic design 的身份加入，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公开的事情，而且我也不会公开。 对， 因为如果中国当局知道我在哪里工作的话，那就很容易查出来我是谁。那当时呢，艾薇薇跟德国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写诗的这么一个人叫廖义武，他们有一个过节，那其实跟我是无关的。但是有一次呢，这个廖义武他发了一个推特，他就是批评了《纽约时报》对于川普的一篇文章。他说美国的媒体不应该批评自己的总统。 嗯， 那我就说这不是就是我们所追寻的民主国家的这个第四权利吗？那媒体不就是应该监督权力来批评总统的吗？ 嗯， 然后他就很愤怒的回答说，我知道你在艾薇薇工作室工作，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才攻击我？那这一条推特可能对于他来说没什么，只是吵架而已。 嗯哼， 但是对于我来讲，把我整个的安全的这层网给扯掉了。 嗯， 包括我之后马上私信他，我说我们在推特都许多年了，你知道我是匿名的状态，你这样把我的个人的信息公布出来是非常没有道德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他也承认了错误，他就把它删掉了。但是他说如果将来你还要质疑我或者怎么样的话， 对， 我会把它再po出来。那我就说你作为一个艺者，你应该是有基本的道德的底线的，你为什么要拿着这个以此来威胁我，而不让我跟你有一个比较平等的这种批评或者交流呢？然后他就没有再回我。 嗯， 过了几天之后，可能又因为一件类似的小事，然后他又把我的个人信息发到了推特上面。对，所以就是我很无奈的，就是竟然是被自己人在背后捅刀子。 嗯， 对，但是这个我怎么讲呢，也是比较好像是比较常见和无奈的， 很无奈 一件事。 所以这个在中国的异议分子里面、异议的圈子里面是很常见的吗？就是还是说偶尔也会听到这样子的事情？ 我不能说很常见，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有发生的。嗯，我觉得异议分子其实我们的可能精神状态一直都不是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精神状态里面。 嗯， 因为要面对比较大的压力。 对对。 但很多时候又大众又把异议分子放在一个道德的高位，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或者怎么样。 嗯， 所以这种一方面有一些病态，然后一方面又非常傲娇的这种情绪结合起来，你就会见到比较荒唐的事情频繁的发生在这个群体身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化的解释。 所以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做法其实也跟目前的中共政府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我想要让这个人闭嘴，我就用一个很严重的方法去威胁他。 而且还有一个困境，就是因为所谓的异议的声音很少，所以 对， 不管是圈内或者圈外，大家都觉得啊，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看法无伤大雅，我们就把它扫到 地毯下面好了，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这个民运或者什么异议分子的力量又会被减弱了、所以这种护短还有党同伐异的这种习气也是相当的糟糕。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在这一群人的集体里面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吧。 了解。好的，那回到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你在这个2018年原本想要在香港做的展览，现在展览叫共歌，共歌的这个展览嘛，那他没有办成功。在这个期间你的家人有受到威胁，那你取消了之后他们还有继续被骚扰吗？ 其实有，因为后来他们可能发现我并没有真正的取消。就是这个展览取消之后我的确是蛰伏了可能有半年的时间，包括我也没有再回到推特，我没有在网上发任何的消息。 对， 但是当时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把我的身份公布出来，我把我的脸露出来。 对， 并且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我和我的作品艺术品的纪录片，叫 China's Awful Dissident， 翻译成中国异议艺术家或者中国异议者这个纪录片。那当时就是选定在6个月之后，在这个天安门屠杀的30周年纪念，在澳大利亚的国家电视台播放。 对， 那在那个纪录片的结尾我会选择把我的身份露出来。当然其实这个完全是在我以及在这个摄制组的意料之外，就是全程拍这个纪录片我都没有拍到我的脸，包括都会刻意的去回避我指纹啊各种各样的生活的细节。然后直到最后本来是想以这个香港的画展的开幕作为一个结局，但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个完全不可控的事件。 对， 所以当时我也跟导演商量，他们甚至说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自己的安全或者你家人的安全而不再做了，我们甚至可以把整个纪录片叫停，我们会尊重你的意见。那对于我来讲，我当时就必须做这个抉择，我要回到正常的生活，然后忘掉之前所做的一切，好像躲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状态。还是我继续要做保留草，我继续要做我想做喜欢做的艺术，去做自由的表达。 对， 那我觉得我最后就是露脸这个决定可能是基于两点。第一点就是在我刚刚匿名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知道这个状态是不可能永远的会持续下去的，因为总有一天可能有这样的局面会发生，那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其实很早我就下决心，我觉得我不要屈服于这种事情的发生，我知道它会产生的威胁以及对我和我家人的波及，但是我必须去勇敢的面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坦诚的对待自己的艺术，或者之后开始审查甚至不再做艺术的话，我作为一个个体我就消亡了，我的意义在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那我还能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继续生活下去？我觉得这个我做不到，它突破了我的原则和底线，我不能去这么做。第二点的考量可能是比较现实方面的，因为我觉得中国政府是这样的，他一旦记你的仇，他知道你是一个敌人，他不会放过你的，他绝不会原谅你，他也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妥协其实正中下怀，妥协造成的代价就是你从你所奔忙的这个事业当中淡出来，关注你的人也会消失，支持你的人也会消失，那个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脆弱的被攻击的目标。 对， 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做了这个决定，那就要勇敢的做下去，既然他们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大大方方站出来告诉他们我是谁，并且以一个向全世界广播的方式，那这样的话他们手里的把柄也就消失了，他们对我的威胁也就不存在了，那接下来再要面对的其他的危险和困难。所以基于这两点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在这个纪录片的末尾我是把我的脸孔露出来，然后告诉大家我是保留草。 了解。 那之后我也其实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包括在这之前我受到了相当多来自香港的支持。我展览取消之后第二天在中华书局，在他的那个卷帘门上面贴满了我的漫画，就是香港的这个 activist 活动人士来声援我的这样一个作品。那之后我虽然没有发表任何东西在推特上，但是我一直会看 有关我的报道私信也好， 嗯哼， 许多人特别香港朋友他们都发私信过来支持我，说理解我，然后希望我可以早一天回来继续创作。 嗯， 那这些其实是对我做这个决定也有相当大的鼓励，我觉得我这样做我露出我自己的脸孔是对他们有一个交代，不只是不让他们失望，而是让他们充满希望，要对未来或者对反抗有信心。 其实你在这个拍纪录片的过程就要决定你是不是要继续以芭丢草的身份走下去，那最后你不但没有就是因为中共的威胁所以放弃这样的身份，你还用更大的广播的方式宣传说我就是要这么干，就是透过一个纪录片，然后透过澳洲的媒体放送的方式，那其实也算是某种更大的挑衅了吧，也宣示你就是不会因为你的威胁而屈服。 对， 那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宣誓，你的家人呢，这势必你就是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家人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威胁，那你要怎么去处理它？ 我可能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知道全世界各国的政府跟恐怖分子谈判是不会留余地的，因为你越退让对方就会越得寸进尺。 对， 所以其实妥协永远不可以，不会换来安全和自由，只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那对于家人或者朋友这一块的话，对他们当然是会受到警察的骚扰，但是我觉得逻辑非常清晰的是，这些骚扰其实是针对我个人，最重要的是警察想要通过对他们的惩罚来影响我的行为。那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跟他们切断所有的联络，那我现在跟其实国内的家人没有任何的联络的方式，包括朋友同学全都没有联络的方式。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但是也是我唯一可以做到把他们跟我所从事的事情剥离开来的一个方法， 保护他们的方法。 对，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国际的声援虽然现在对于中国来讲好像越来越没有效果，但是坦白讲除了国际声援之外，可能国内也没有任何的比较有效的方式，那我只有继续努力的去做我的艺术，让更多人认可我的艺术，去得到更多的支持，才可能在这些威胁发生的时候去得到许多的帮助，去遏制中国政府的这些恶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我觉得是我们所有的异议人士的一个困境，就是中国政府他把你放在这个 Catch 22里面 Dilemma 里面，就是一方面你要么要做一个非常冷血的人，没有朋友的人，你才可以继续做你心里所谓的社会的正义的事情。 对， 要么就是你必须放弃你的社会的理想，然后去保护或者说是继续维持这个比较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的关系。那这个就是一个政权非常邪恶的地方， 总是会剥夺你想要的东西。 是他们让你在最困难的东西之间做选择，然后你必须要牺牲东西。对，这是他们控制人的方式，没有人可以逃脱的。但是因为决定就是一个决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只有硬着头皮去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且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去做这样选择的话，那只有更多的家庭，更多的父母会受到这样的骚扰和打击，更多的叔叔阿姨会受到这样的打击。那么从哪一刻我们可以去停止这种困境呢？那只有从我自己做起。我觉得艾薇薇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她说她像一个傻逼一样站出来，傻逼就是一个傻瓜或者一个笨蛋。然后我觉得没有办法，可能当时当刻我就是想做这个傻瓜，然后我要站出来。那如果更多的人站出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分担这个风险，那么才有可能去换来改变的机会。 了解，所以其实不管他们怎么说你都会这么做，因为你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喊停，其实第一个可能它违背了你过去从你到澳洲以来想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再就是现实方面你可能反而会落于险境，因为他们已经把你列入黑名单。那你现在如果不做这件事情，没有人关注了之后，其实他们要对你做任何事情是更容易的。其实有一部分也是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样。 对，其实大家我觉得要摒弃这个概念，就是你只有在中国才会被中国政府骚扰，不是这样。他们的爪牙是很多， 所以在澳洲也会。 对，特别是在澳洲， 澳洲因为有 5% 的居民都是带有华裔的血统， 对， 所以中国政府对于澳大利亚一直是非常的觊觎，希望通过这些华裔的群体来影响整个澳大利亚。那在澳大利亚也布下了许多的 agent， 特工或者说是间谍或者说是国家主义者吧。那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受到过许多直接的威胁了，包括有被人跟踪，包括刚刚我们经历的可能的网络的这个攻击，包括有奇怪的车停在家门口，这些都是发生过的。而且它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比如说每一次我有比较重大的活动，比如说纪录片的发表，或者后面开的展览，或者有一些网上的活动，这些类似的骚扰事件就会频发。所以我觉得根据种种的这个推论，当然我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些人来说，哎，你是不是给中国大使馆工作，因为这不太现实。但是有一些规律总结下来的话，就是大概率其实他们不是普通人，不是我只是多虑而臆想出来的威胁，而是真真正正存在的。对， 嗯哼，了解。所以他们会对你做出比较直接的骚扰吗？还是他们都是在远处你就觉得有人在盯着你？ 我觉得跟踪就其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经历。他们所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就是宣示他们的存在， 对， 就是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在哪儿，然后 有人在看着你， 不要以为你在澳大利亚就可以为所欲为，可能他想要传达就是这个 message。 嗯哼， 那么当然也因为所在国家的不同，所以他们的这个嚣张的程度会不太一样的。澳大利亚其实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澳大利亚政府也在做一些相应的举措去遏制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包括有许多其他的西方国家，我想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 了解。所以当中共的政府想要把爪牙放到社区里面很容易的，那他们也通常不太会直接对你做出什么肢体的一些伤害，可是就是要告诉你透过跟踪或者是监视你的这样的方式告诉你我一直都在看着你，给你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对啊，还没有伤害，可能我这个危害等级还不够吧。 所以意思说有可能之后如果有更大的影响力，可能接收到的危害等级就会不一样这样。 对，因为我有听到在澳的其他的译者其实是有受到过生命的威胁，包括有对汽车做手脚。诶，那个公布出来的在新西兰有一个教授，他不是中国人嘛，然后他是一个大学的讲师还是教授，他做了许多中国问题方面的研究，也提醒新西兰的政界澳洲的渗透，然后他的家就被破门，而他的电脑被动了手脚。不过后来有一次他接受媒体采访说他的汽车也被动了手脚，就是可能是想要让他出一些交通事故。那类似的手法我也在澳大利亚的艺人士的这个经历当中听说过，当然我没有办法去证实它的可靠性，但是我觉得这不完全是捕风捉影，所以整个这个艺人士的生存状态其实是非常没有保障的。 危机四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真的对心理压力来讲可能精神状态也会很紧绷吧。 会，因为就是这个事情可怕在它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后果会非常严重。那有的时候因为概率不是很大你会麻痹，但是一旦你看到类似的有消息，你会突然又紧张起来。那其实这个也就是中国政府想要造成的这个效果，因为我觉得他的财力也好人工也好，绝对不可能对所有在网上或者在现实生活当中对他有意义的人，特别是在国外的人去做一个威胁的。他所能做到最大的效果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害怕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就不要说话了，这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了解。那如果想谈一下就是稍微比较情感面的部分，我们讲到最早一开始你的父亲就是不希望你走上祖父的那条路，包括是从事艺术，然后也不希望就是你会被政府盯上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但是你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然后虽然你已经跟他断绝任何的联系了，不过你觉得你的父亲会怎么样去想你，就是看你现在做这样的事情，你觉得他会慢慢理解吗？ 我觉得他不会，他口头上肯定不会认同我， 对， 但他心里会理解我。 了解。应该是说身为一个父亲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平安健康的过着一生，不会希望他遭遇任何的一个磨难，可是会是因为自己的父亲他也有一个对自由的向往吗？所以他也觉得说你这么做情有可原， 可能在他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中国上一代人很难讲，因为像我说的，他们生活最大的理想就是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对，但是我觉得我这一代人，甚至我下面一代人，所谓的 Z generation， 对， 我们想实现一些事情，去成就一些事情， 嗯哼哼， 在年轻的一代，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还有憧憬也会不一样。 嗯哼， 所以我们只能试着去理解不同代际人之间的对于社会或者对于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作为自己不会去想要去改变其他的代际年轻人的想法，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 了解。那因为你有对这个社会或是对国家有一个想要改变的地方，那你会想过就是说你希望未来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吗？虽然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到后来其实有点不太想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因为这些地方带给你太多不好的回忆，尤其是这个中国政府做的事情。可是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变的话，你会希望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不管你可以叫中国也可以不叫中国，但是你个人可以通过个人的行为去重新定义自己的认同。 嗯， 那我继续可以叫自己中国人，但是我的这个中国人跟北京没有任何关系，跟共产党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 当然其实我可能自己还是比较崇尚个人主义的，就是对于集体的这种认同可以有，我可以理解，有的时候可能在异国他乡也有一种认同感的需要，但是我不会特别的去主张和追求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自然而然的就好。 嗯， 那比如说台湾这一块，我觉得现实的需要就是台湾需要有自己的认同，跟中国或者北京的政府有一个区别，那我也非常的认同也很支持。 嗯， 我觉得中国的未来，我个人的判断其实还比较悲观，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的压力一直在存积在这个国家里面，它从来没有一个释放的渠道，包括有经济上的矛盾，有环境上的矛盾，有民族之间的矛盾。我们现在知道在新疆有这个种族灭绝的情况发生，这么多的集中营，所以将来这些导火索会不会集中的爆炸， 对， 觉得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那我现在的判断是中国一定会有一个改变，而且这个改变可能会非常的剧烈，但是当这个改变来临之后呢，结果是好是坏还真是不好说。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去努力去做一些工作，能够让这个改变来临的时候，中国，我不说这个国家吧，就说这片土地上活着的人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去可以期盼。但是现在情况我觉得还是越来越严峻和令人焦虑。 嗯， 包括整个国际的情况也是相当的不乐观，有一些好的征兆，就是可能在这个川普下台之后，西方世界更容易团结起来去做一些对于中国的这个有协作性的制裁，包括现在就前两天刚刚欧盟也通过了对于新疆一些官员的制裁，这个是一个非常前所未有的现象。 嗯， 那这些来自民主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团结以及一致对付中国的这种霸权的蔓延，以及这种独裁的反民主制度的蔓延，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充满希望的一种方式。 嗯哼，那我们就看香港目前的情况，因为它在2019年是历经了反送中这么大的一个社会运动，反而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情况，或是各方面都更缩紧了，因为他们被安了一个法，就是港版的国安法。那你觉得以你的角度怎么去看香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其实香港抗争非常成功啊，然后首先香港抗争没有结束， 嗯， 它只是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阶段。第二点就是香港抗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蓝草， 嗯哼， 就是有一点与时俱焚的感觉。那香港许多的抗争者他们是做好了自我牺牲的觉悟， 嗯嗯， 他们以香港的未来的毁灭去向全世界做了一个警示。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香港的抗争者他在台湾之后他说，请台湾朋友看好，我只能向你们证明一次。 嗯哼， 那什么叫证明一次呢？就是香港会被中国扼杀，会被中国从这个自由的地图上抹掉，但是这个抹掉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会提醒许多人不要去补香港的后尘。而这许多人包括台湾，也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自由世界，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只有全世界对中国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抛开这种对于中国不切实际浪漫化的幻想，才有可能将来改变中国政府，去把中国共产党这个相当 反历史进程的存在给纠正过来，那我觉得不管是中国人也好，香港人也好，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彻底的自由或者说解脱。 嗯， 但是我觉得必须强调是这场运动没有结束， 嗯， 而是被扩大了，从香港的抗争扩大到了全世界的抗争。那包括香港人在本土，许多人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那他们会心散到全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最近 Ted 回他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 嗯， 那这些抗争的人是他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嗯， 我觉得一个城市的精神它不仅仅是存在于这个城市物理的环境之内，我们如果看一下人类的历史，看一下犹太人的历史，他被驱逐2000多年，最后他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建国以色列国。 嗯， 我觉得人类是有相当的韧性，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许会经历非常长和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我觉得我会看到这些心散在全世界的逃亡的香港人最后回到这个城市，去重建这个城市，给这个城市以民主和自由的未来。 嗯， 所以我觉得不要气馁，然后不要绝望，我们还只是在这个反抗的开始。 了解，所以这样子的反抗就是一个漫漫长路，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越来越糟，就是它的空间变得更小了，可是刚刚巴丢草说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往国外去发展，那其实各国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这个蛮横的态度，那有可能在国际上的制裁会慢慢的有一天或许可以把中国推向不要这么独裁的一个道路上面。其实虽然说现在情况还蛮黑暗，但是还是抱有希望的，对吧？ 对，再举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就拿澳大利亚来讲，那接下来其实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也好，或者其他的 lobbying 也好，去促成澳洲能够接受更加多的来自香港的移民也好，难民也好， 嗯， 那这么多的香港人，有800多万的香港人，如果有相当部分来到澳大利亚，其实对于澳大利亚的华裔的群体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对于这边华裔群体去抵制中国的影响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香港的抗争完全没有结束，它可以完全在澳大利亚重新落地生根，来强健在澳大利亚的华裔的群体去对于中共的这些影响做抗争。 嗯， 所以我说这个运动绝对没有结束，只是在它的开始。 了解，那我们的访问到尾声了，可以请就是巴丢草跟我们的听众说可以在哪边看到你的画作呢？ OK， 我觉得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在推特上面，基本上所有的作品都会在推特上面第一时间发布。 嗯， 我也有一个 Instagram 账号，就是一样的巴丢草的这个英文单词的拼写。 嗯哼， 我也有一个个人网站巴丢草 .com， 然后上面也会收录不只是政治漫画，包括其他的一些在美术馆的叫这个 Fine Art 的一些作品的介绍也有。 嗯嗯， 然后我也很希望能够多听到来自台湾的朋友的一些反馈。对，因为我觉得我对台湾非常的好奇，也抱有好感。 嗯， 也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在台湾来开展览啊，甚至来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觉得这个都是我非常期待的。 了解，就是在可能疫情过后可能就比较有机会了。 嗯，对， 在台湾办展跟创作这件事情还蛮期待你可以到台湾来的。 而且如果疫情，我觉得台湾是一个疫情中最安全的国家，所以我会非常放心的过来。 好，今天非常感谢巴丢草的分享，他为了在艺术的创作上面有100%的言论自由，还有对人权或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个监督，所以他决定继续以巴丢草的身份在做艺术创作。那当然他也必须付出部分的代价，因为中国这个威权体制，他必须得跟自己的家人，在中国的家人跟朋友断绝一切的关系。那有兴趣的网友可以上网搜寻他的作品。好的，我们下次见哦。 好，谢谢，拜拜。 你刚刚听到的是歪评妹与巴丢草的对谈，巴丢草也有为来自五星的你节目发上一个图像，欢迎到鬼岛之音的脸书 Twitter Instagram 瞧瞧。做艺术，一幅画，一个剧，一张照片，一本书，艺术家都在见解他观察到的世界，可能是个赞美或是批评，可能纪念一个美丽的事件，或是记录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好作品可以让我们兴奋、愤怒、悲伤、同理，也感受到社会的情感和变动。所以做艺术最怕的就是你的视野被限制，跟你说怎么画，什么可以画，什么不行，你画了就要付出代价。 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一个独裁政权底下不会有好的艺术发展。上周，中国最顶尖的近代艺术家之一，摄影师陈曼跟时尚品牌 Dior 发表了一些照片。陈曼被网民大骂，说他眼中的中国女生是丑陋的。不久后，他对中国网民道歉。他在微博上说：“我深深地热爱着我们的祖国，我也深知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当肩负起记录和传递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用自己的作品展现出中国美。”他说他的使命是要传递中华民族文化以及展现出中国美。这个时刻我们目睹的是独裁政权又毁灭了一个艺术家，他将从艺术家的身份演变成文化宣传工作者。我很庆幸巴丢草没有肩负这种使命，他虽然缺乏了一些人身安全的自由或是回中国见亲友的自由，但他有的是创意的自由，那也就是思想的自由。我希望有一天没有任何人需要在安全自由跟思想自由之间做选择，也期待巴丢草来台湾。你正在收听来自五星的你，由归岛之音制作出品。每一集我们跟不同有中国经验的人对谈，在中国长大工作受教育以及已经离开中国的人，透过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本期节目制作人是我 Emily， 主持人 Y 平妹，剪接 Elise 詹和 Dino 林，后期企划是 Elise 詹，制作助理 Trevor 刘，感谢 Arthur 正的协助，行销由凯西带领， Irene 红执行。如果你正在用 Podcast App 收听，现在马上按下 Follow 订阅。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 Apple Podcast、 YouTube 留言，或是上归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社群粉专、脸书、 IG、 Twitter、 YouTube， 我们都会看。下周见。